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你们有没有参加过一个化妆舞会，一个 costume party？ 没有参加过，至少在美国，大概是万圣节 Halloween 的时候最会开这种化妆舞会。我这边有一些照片，化妆舞会的照片。那么参加化妆舞会的人，他们成功的一种方法就是打扮到一个地步，大家都不知道他们是谁，就猜不出里面是什么样的人。那么有一些打扮的方法还是蛮容易猜得出他们是谁，比如这些人或者这两个你们都知道是谁。但是有一些打扮的方式你们真的猜不出里面的人是谁，像这个人根本不知道里面是谁。那么化妆舞会是蛮好玩，参加这样的话，基督徒也参加化妆舞会，一般的化妆舞会是没有问题，是蛮好玩。但是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，他叫我们不要看我们日常生活是像一个化妆舞会。对，我们不要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在我们的邻舍的面前，在我们的工作，在我们的学校，在任何时候任何时刻任何地方，我们不要隐藏我们自己，掩盖我们自己，给我们自己打扮到一个地步，别人就不知道我们是谁，他们猜不出我们真正的身份是什么。那么我们是谁呢？我们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呢？我们是创造主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是带着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受洗的时候是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而受洗的，我们现在是属于他，我们是属于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是这样的人，这是我们真正的身份。今天我们的经文说，我们不要掩盖这个事实，我们不要打扮像别种人一样，我们要自豪的大胆地宣告我们是谁。在我们的经文最后两节，也是我们今天的金句，耶稣说，凡在人面前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父面前也要承认他，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父面前也要不认他。借着洗礼，我们现在都是属于基督的，我们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，我们现在应该大胆地在人的面前承认这个事实，我们要承认耶稣基督，我们不要隐瞒我们真正的身份，我们不要以基督的福音为耻，我们要在人面前承认耶稣，承认这个福音。我们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创造了我们，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，你救赎了我们，借着圣灵你还使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使我们亲自得到罪得赦免还有永生。我们现在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，我们都是你所爱的儿女，这是我们真正的身份。感谢你，我们今天祈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活出我们这个身份，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行为，在我们的言语，在人面前不隐藏这个事实，求你帮助我们在人面前承认基督，求你借着我们让别人看到惊艳到你的爱，也听到基督拯救人的福音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刚好可以分成三部分，我们现在要一段一段的看。在第一段这个总结，第一段的总结就是我们基督徒一定会受逼迫。第二段的总结是，但是我们不用害怕，因为天父会保守我们。最后第三段说，因此我们可以勇敢地承认基督。好，第一段21到25节，我们基督徒一定会受逼迫。我们先再念一次， 弟兄要出卖弟兄，父亲要出卖儿子，甚至把他们置于死地，儿女要背逆父母，害死他们。你们为我的名要被众人恨恶，然而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如果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们，就逃到别的城去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的各城，人子就来到了。学生不能胜过老师，奴仆也不能胜过主人。学生若能像老师一样，奴仆若能像主人一样，也就够了。如果一家之主也被称为别西卜，就是撒旦的另外一个名称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耶稣这段话是2000年前告诉他的第一批门徒所说的，但是耶稣也是今天早上告诉我们这2008年借着洗礼同样也是耶稣的门徒，耶稣也在告诉我们这些话。耶稣说，因为他们那时候的门徒，因为我们是属于耶稣的，因为他们和我们是承认耶稣的，所以他们和我们一定会受逼迫。在第24、第25节里，耶稣给所有他的门徒三个对比。在这里，耶稣说，他是老师，他是主人，他也是一家之主。这三个都是指着耶稣。那么耶稣是否受逼迫？当然有。耶稣受人的逼迫，受到一个地步，他很痛苦的被挂在十字架上，被挂在那边受死了。好，接下来，如果耶稣是老师的话，他的门徒就是学生。耶稣是主人，门徒是奴仆。耶稣是一家之主，门徒是家人。这都很容易，但是关键的是这样，耶稣告诉门徒说，如果我这位老师、主人、一家之主受逼迫的话，你们我的学生、我的奴仆、我的家人一定也会受逼迫，这是一定的，是不可能没有的。在第21节，耶稣说，甚至在我们血肉的家庭里面，在这里我们也会受逼迫。那我知道，在这里有不少的人，你们在你们的家里面真的因为你们是基督徒的缘故，你们就受逼迫。那我想这里大概没有人被父亲出卖了，或受到你们儿女的背逆。救恩堂大概也从来没有人，被逼迫到死地。但是世界上，还是有很多这种例子，最近大概最明显是在非洲，像苏丹。但是无论是在台湾或者在美国，你们都会受逼迫。当你不拿香拜拜的时候，你就听到，你怎么那么不孝顺呢？当你特别是在美国的时候，当你说同性恋或者堕胎是不对，是犯罪的时候，你就听到人家骂你说，哦，你就是一个 bigot， 你是 intolerant。那么英文这个字 bigot 是非常难听，那中文我的字典说是心胸扁狭或者顽固的或者偏执的，但是这些我想还没有到这个 bigot 的这么难听的意思。真的会受逼迫，有时候也许没有被骂，但是是被笑，也许是一个小小的笑，哈，你是基督徒，你那么笨，你那么软弱，有没有听过？大概有。那么听到任何这些骂或者笑的时候，这是不容易的，也是很不舒服的，甚至是很痛苦的。但是我们这些学生，我们这些仆人，我们这些天父家里的人，我们只是跟随我们的老师、我们的主人、我们的一家之主耶稣基督，这样背起这样的十字架应该是我们的荣耀才对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经文的第一段，我们基督徒一定会受逼迫。第二段呢，它的总结是，但是我们不用害怕，因为天父会保守我们。我们现在再念一次这段26-31节。耶稣说，所以不要怕他们， 没有什么掩盖的事不被揭露，也没有什么秘密是人不知道的。我在暗处告诉你们的，你们要在明处讲出来，你们听见的耳语要在房顶上宣扬出来。那些杀身体却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倒要怕那位能把灵魂和身体都投入地狱里的。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大钱吗？但你们的父若不许可，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，甚至你们的头发都一一数过了。所以不要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贵重的多呢。在这段里面是很清楚的，耶稣主要告诉他的门徒是不要怕。耶稣三次就这样说。在第27节，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怕，你们反而要很大声的、很明显的讲出来、宣告出来我所告诉你们的。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不会受逼迫？一定会的。但是我们还是要为耶稣做见证，教导他的律法，宣告他的福音，两个都要做。并且我们不用害怕，为什么呢？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两个主要的原因，我们不用怕。第一，上帝是掌管一切的，所以不要怕。第二，我们对我们的天父来说是特别宝贵的，所以不要怕。好，我们首先看第一点，上帝是掌管一切的，所以不要怕。耶稣在第26节说，所以不要怕他们，没有什么掩盖的事不被揭露，也没有什么秘密是人不知道的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说，最后在审判日的时候，什么都会很清楚。在那一天，不会有任何掩盖的事，也不会有任何秘密。圣经说，在那天，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个人隐情的，把这些彰显出来。在那一天，也会非常清楚，所有的人都会知道，只有耶稣是救主。圣经说，在那一天，天上、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，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，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给父上帝。我们不用怕别人逼迫我们，是因为上帝掌管一切，并且到最后谁都不能不承认唯一的真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唯一的救主是耶稣基督，唯一的真理是上帝在他的话语里面已经告诉我们的。我们所受的逼迫只是短暂的而已，暂时的而已，并且这段时间受迫时间，如果跟永恒来比较的话，这小段时间跟永恒比的话根本比不了，根本不算什么。在第28节，耶稣说，那些杀身体却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倒要怕那位能把灵魂和身体都投入地狱里的。我们不必怕那些只能杀身体的，上帝在末日会把我们的身体从死里复活的。要怕的是上帝，这是因为只有他是能杀人灵魂的，只有他也是能把灵魂和身体都投入地狱里面去的。唯一需要怕的是他，但是需要怕上帝的不是我们，你和我都不需要怕上帝。这是因为借着我们的洗礼，我们是天父所爱的儿女，这点刚好也是这段第二点原因，我们不用怕。在第29到31节里，耶稣告诉我们，天父连麻雀都很关心。但是我们对天父来说，我们都比麻雀重要的多，宝贵的多。圣子从天堂下来成为人，不是为了麻雀，是为了人，是为了你和我。上帝一定会保守他的儿女，他一定会给我们所真正需要的。我想你们都很熟悉这首歌，对不对？ 上帝儿女最为安全，有何安全可以相比？天上星星，草中雀鸟，虽隐安全，难及万一。即使上帝说星星和雀鸟，对他来说，他也都会保守他们。这边说好像他们没有把握，即使上帝也会保守星星和雀鸟。但是对天父来说，我们比所有的星星，比所有的雀鸟重要的多。甚至我们的头发，天父一直都很清楚我们有多少根，我们不用害怕。好，这是我们经文的第二段。我们不需要怕受逼迫，这是因为第一，上帝掌管一切；第二，我们天父是非常关心我们的，所以不用害怕。好，现在我们换到第三段。耶稣在这里第三段告诉我们，现在因为我们不需要害怕，所以我们可以勇敢地承认基督。我们现在再看第32、33节，在这里耶稣说，凡在人面前承认我的，我在我天父面前也要承认他；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父面前也要不认他。那么你如果光看这两节的话，你没有看上下文，或者你也不知道整本圣经，或者你忘记整本圣经关于救恩的教导是怎么样，我想你如果是这样看这两节经文的话，你可能会害怕。这段的确是很严肃的律法，上帝也就是要借着他的律法让我们害怕，要压碎着我们。我们看这段的确可以学到我们都不配耶稣在天父面前承认我们，这是因为我们常常自己根本没有好好的承认耶稣。但是如果从整本圣经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做个结论来说，耶稣在这里并没有在告诉我们人如何可以上天堂，这是很关键。耶稣在这里并没有说，你若要上天堂的话，你要好好的、足够的承认我了。你如果表现够好的话，那么我就在父面前承认你，你就可以进天堂。耶稣不是这样说。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，那么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耶稣在这里是在说一个事实而已。他说所有基督徒不是完美的，但是所有基督徒一定会承认耶稣基督，在别人的面前会承认耶稣，并且呢，耶稣也会在天父面前承认基督徒。要注意的是，这两者就是我们在人面前承认耶稣，耶稣在父面前承认我们，这两者不是一个因果的关系。我们得救，我们成为基督徒，完全不是因为我们任何的好行为，包括我们的承认。我们的就纯粹是因为圣父的恩典，圣子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，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信心，这点圣经是清清楚楚的。但是我们一有这个信心，我们一被圣灵重生，我们一是新造的人，我们一与葡萄树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这些枝子一定会结果子，我们一定会在人面前承认基督，我们也一定会结出很多其他的果子。我们会爱别人，就像上帝首先爱我们一样。当然我们不会完美的做这些，包括不会每次有机会好好的承认耶稣基督，我们的确还是罪人。但是一棵好果树一定会结好果子，如果都没有果子的话，那么那棵树就不是好树。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完全是靠他的恩典，每一点都不是靠我们的行为，包括我们在人的面前的承认。但是上帝重生我们之后，他重新创造我们之后，我们会在人面前承认耶稣，耶稣也会在天父面前承认我们。 我们如果把今天这段经文连接起来，这三段都连接起来的话，我们很适合的可以说，因为耶稣在第二段安慰我们说，你们不用害怕，天父是掌管一切的，他也非常关心你们他的儿女。因为耶稣在第二段这样说，所以在第三段我们就可以勇敢地、大胆地、自豪地在人的面前承认耶稣，我们应该、我们可以、我们会这样做。好，这样就是第三段和整段经文简单的解释。今天耶稣要在这个经文鼓励我们，在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好好的在人面前承认他。当我们承认他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受逼迫，一定会受苦，这是一定的。这是因为我们老师耶稣，我们是他的学生，我们是主人耶稣的奴仆，我们是一家之主耶稣的家人。耶稣受过逼迫，我们一定也会，但是我们不用害怕，这是因为天父掌管一切的，我们的受苦只是短暂的而已。我们若现在分享耶稣的受苦，我们将来一定也会分享他的荣耀，我们对我们的天父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。他照顾麻雀，他更会照顾我们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。那么当我们听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地就会评估我们自己，看我们自己基督徒的见证是怎么样。我希望你们跟我一样可以看出你的见证是蛮缺乏的。你若跟我一样，你常常不太愿意在人面前给一个很清楚的、很大胆的、很自豪的承认，我们怕我们会不舒服，我们怕他们也会因为我们的承认，他们也会感觉不舒服，我们怕他们会想我们怎么样。我们有时候真的比较喜欢把我们的日常生活看作一个化妆舞会，我们不太想要让别人知道我们真正的身份是什么，就是一个基督徒，上帝的儿女，一个新造的人。我们想，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，或者如果他们已经知道我们是基督徒，但是我们如果多为耶稣见证的话，那么可能就会太不舒服了，甚至太危险。对，就是危险。我们也许会，他们也许会笑你，也许会骂你，也许会批评你，也许会逼迫你，但是你不用怕，你不用怕他们。如果要怕的话，要怕的是上帝才对。其实应该怕他，因为你做的见证实在很劣质的。但是连上帝你也不需要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，爱我们的天父，他明明知道我们太爱玩这个化妆舞会的游戏，我们常常不太想要在人的面前承认基督。但是天父虽然他明明知道我们是这种罪人，他还愿意自己玩一个化妆舞会。其实他是叫他的独生爱子参加这种舞会，这个化妆舞会也是33:9的舞会。当玛利亚看到他的小 baby 的时候，当门徒看他们老师的时候，当法利赛人、比拉多、众百姓看到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明明看起来只像一般的人一样，都没有什么特别。那么的确，耶稣真的是100%的人，到现在他还是。但是隐藏在他明明是人性外表之下，同时也有个100%的神性。圣子道成肉身，就是为了当我们人，也就是为了代替我们人受逼迫，并且在他所受的逼迫里面，最厉害的逼迫、最可怕的逼迫，就是从他的父所受的逼迫。耶稣不是说吗？我们不用怕人， 要怕的是上帝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就是受上帝他父的逼迫，圣父逼迫耶稣，他审判耶稣，他惩罚耶稣，是因为你的罪，我的罪，包括我们很列举见证的罪，这些罪都在耶稣自己的身上。但是这一次的逼迫，这一次的审判，这一次的惩罚就够了，耶稣代替我们受他，我们现在不必受这最厉害的、最可怕的逼迫，我们不用怕上帝。耶稣已经替我们消除了天父对罪的愤怒，并且借着圣灵在我们圣洗礼里面的工作，我们现在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了。我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，都是披戴基督的。对，我们现在已经参与了这神圣的化妆舞会。我们所披戴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所穿上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自己的义袍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，我的心靠着我的上帝快乐，因为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，给我披上公义的外袍，好像新郎戴上华冠，好像新娘佩戴装饰。借着洗礼，借着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，耶稣的义现在是我们的义。这义呢，遮盖了我们的罪。对上帝来说，现在已经完全没有罪了。我们能参加这种神圣的化妆舞会，真的只是上帝的恩典，靠着他的恩典而已。这个耶稣的义袍啊，这个服装纯粹是一个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礼物而已。那么，因为我们现在在上帝的面前穿上了这个公义的外袍，我们现在就什么都不怕。上帝欢欢喜喜地迎接我们到他的化妆舞会，也就是迎接我们到天堂去了。我们不用怕他，他是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是他所疼爱的儿女。我们现在也不用怕别人，我们现在在人的面前就不必穿任何隐藏我们上帝儿女身份的服装。我们不用在人的面前过日子，好像在参加化妆舞会一样。我们可以大胆的、自豪的、勇敢的承认基督。我们可以教导神的律法，也可以宣告耶稣的福音，让上帝自己借着这福音，使我们周围的人跟我们一样相信耶稣。圣灵也就借着这大能的福音重生他们，也使他们借着洗礼披戴基督，穿上耶稣的义袍。这样上帝到最后也就使他们和我们和所有上帝的儿女，还有跟天使一起参加上帝永恒的舞会。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，阿们。